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有阿笋哥宝宝龙喺度，宝宝龙讲两句嘢喂。 大家好。 但系佢会唔讲嘢嘅，真系。宝宝龙次次都系咁捻样嘅。咁今集我哋谈一集钓鱼台。 钓鱼台。 咁啊咩啊？ 系咪牛腩炒 面？牛腩炒面。 牛腩炒面啦。 啊，咁啊，我哋啱啱叫外卖食。咁啊，阿笋哥要中汤喎。 系咪菜心炒面啊？ 我要菜心炒面得噶。咁啊，点解我哋诶而家？即係咁著緊叫外賣，因為遲下八號風球，我哋冇得叫啊。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幾時錄音啊？屌， 冇所謂啦。 咁今集釣魚台嗱，我覺得今次釣魚台單嘢，第一受害嘅完全係日本人。咁、今次咧，日本仔啊真係慘啊！自從國力衰退之後咧，就真係俾中國人黏撚住嚟玩。咁咧，呢次嘅事件，我自己嘅睇法，大半年前記唔記得？喺大陸嘅豐田生產線同埋日本嘅廠商已經俾大陸嘅一啲公運嘅人士夾佢加人工。嗱，我想同大家講喺大陸你搞公運，如果唔係阿公叫你搞，屌你老母，你烏蠅都飛唔到一隻入去啊！ 冇錯啊！ 咁即係大陸政府係要你去夾啲日本廠商加鳩你人工。第一，佢將你嘅成本，將你賺到嘅錢減低，將你嘅成本提高，擺明一樣嘢做咩呢？夾鳩你想趕你走，但係趕唔到嘅原因就係你大多投資喺內地，你點走啊？咁之後咧，夾你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因為東海油氣田嘅開發有問題。嗱、根據我自己所得到嘅資料，裏面講，東海油氣田開發咧，本來就係架仔同中國嘅一個交易嚟嘅。點知咧就俾美國佬呢個冚家產咧叉只腳落嚟。東海油氣田嘅開發。找了邊個去做開發商呢？就是美國的石油公司。中國當然不肯過你啦。大陸政府看得出一件事，美國佬為了石油可以做一些很不擇手段的事，你看中東就知道。搞撚到中東，屌你粒粒咁亂，鳩足咁亂，永遠就是永無寧日。原因就是他中間抽油水。但是架仔冇辦法，他一定要被他夾。原因就是當年的安保條約簽了。咁你冇辦法，你真係由得美國佬喺你身上面吸血。美國佬自從喺呢個珍珠港事件扮曬嘢俾你偷襲完珍珠港之後，美國佬係睇撚住你嚟吸血嘅。珍珠港事件當年啊，我講幾個例子俾大家聽。當年偷襲珍珠港嘅電報係由一個電報員踩單車送去呢、這個即係五角大廈。如果那張電報是緊急，為什麼他踩單車送去呢？原因就是他很希望日本真的偷襲珍珠港成功， 有事但又可以試一下用這個核子彈、 美國佬是特登這樣做的，特登被你偷襲，如果不是你連入去的機會都沒有，以美國當年的軍力、當年偷襲完珍珠港，他就瘋狂在你身上來吸血咯，到現在就真的按住你來猜啦。日本嘅美國嘅國債，當年邊個買最多嘅價仔咯？我推出市場買得曬佢細佬，咁佢真係買得曬佢啦。咁個情況係咁樣樣。東海油氣田嘅時候，佢揾咗美國佬，因為要喺當中吸血抽水，美國佬就嘅石油公司就落咗去，大陸梗係唔制啦。咁當中嘅計劃梗係拉倒咯，但係冇辦法。我哋一齊簽咗合約，話一齊去開採，但係而家美國佬踩只腳入嚟，日本仔都係夾心餅，俾美國佬夾住嚟打。咁中國唔肯嘅時候，美國佬喺黃海咪試過有個軍事演習嘅，上兩個月，美國佬就空鳩你啦。嗱，用軍事嘅震攝力嚟嚇一嚇你。以美國而家嘅軍力，中國係望塵莫及嘅，真係俾佢撳住嚟砌。而家中國嘅國力亦都唔能夠發動咁大規模嘅戰爭，佢真係俾你空到。空到之後咁點咧？大陸政府冇計啦，屌你點鳩啊？詹奇雄，喂，阿奇雄哥。嗱，你係軍人嚟嘅，我話俾你聽，船上面每一個都係軍人嚟，揸只漁船撞鳩埋去。我再做一啲嘅搜集資料，發覺原來喺嗰、那個即係釣魚台海域嗰度啊，攞翻嚟嘅魚唔係嗰啲屌你老味咩金槍三文魚啊乜撚嘢，屌你老味貴價魚，原來全部都係平嘢嚟嘅。一個漁民揾食，佢唔會為咗一啲咁撚平價嘅魚，攞隻漁船撞埋你隻炮艇嗰度噶嘛？但日本仔 影撚咗都唔夠膽放出嚟條片，點解啊？就係因為有呢個外交嘅角力喺度。 呢個真 係 三板衝炮艇，係衝埋佢。 係啊，佢真係衝炮艇，佢真係撞埋你度，吹撚仗啊！你唔通夠膽開火啊？開火你仲大鑊啊！佢特登撞埋嚟，撞完之後佢咪話咯。嗱，仲有一樣嘢啊！我問嗰啲釣魚佬，有啲人好中意釣魚嘅，去咗外國。我哋有個同事好中意去外國釣魚嘅。咁原來咧，釣魚台嗰邊咧就真係砸撚曬日本炮艇喺度噶，係廿四小時嗰個水域係真係封鎖啊！即係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味咪去釣下魚咯，真係嗰啲軍艦周圍巡噶，原來唔係流噶。咁你揾食唔會走入個軍營，等於你老粒打劫偷底褲，你唔會走入軍營偷薄碌噶嘛？你唔會話喂筍哥阿九護士，哇嗰、那個女解放軍個波咁撚大，我走入軍營偷薄碌，你惡能夠開槍啊你！即係你唔會咁做嘅，為一個薄碌，你唔會俾人開槍打噶嘛。等於你唔會為一平魚走去衝擊釣魚台咁樣戇鳩，擺都唔係大陸政府叫佢做。咁之後就挑起民憤。嗱，仲有一樣嘢，你睇翻個劇本啦。大陸政府咧一挑起啲民憤之後咧，好得意啊！各國嘅嗰啲日本領事館又有人出嚟示下威，之前就屌你，你試下而家無論啦，走出去示威。當年啊，天安門母親啊，未出門口咪俾人夾撚翻入屋啦。你估唔知邊撚個做啊？阿公俾錢，阿公叫你去噶嘛？呢啲位全部都係統戰部嘅劇本嚟噶嘛？今次日本仔就真係陰鳩公。第一，第二樣嘢，日本仔即係喺而家呢個咁嘅國力裏面真係慘住人民，俾人撳撚住曬。 哇！你今日見到《東方日報》嗰個頭版啊，話呢個咩？日本人玩火自焚啊！ 佢突撚登啊呢啲。 哇！我真係覺得，我真係好撚同情佢。 好想同情日本人咯，而 家。即系咧，我同埋咧，即系嗱，其实讲真，如果被煽动到戆鸠仔咧，唔该，真系大家清醒啲。啊、即系咧，当年咧呢、這个陈旭祥死完全系一个戆鸠嘅意外啊。 但系佢真系得人。 系啊，即系点解你咁样大火、咁样大水之后，然后仲要跳落去？即系然后后来咧，翻嚟嗰啲人仲喺度讲话嗱。你咧，如果喺嗰时候咧可以去触及到下自己国家嘅土地嘅时候咧，你谂下嗰种内心嘅热情系如何如何如何澎湃。我咧嗰时候听到咧，我嗰时候好细个，但我相信咧，中国嘅土地咧，你如果要去触及或者系即系属于嘅土地，已经系多的事啦，都唔争在系嗰一个咁嘅小岛啊。其次啊，就系、是、啊，就系咁噶啦。你譬如话，我当你而家喺西藏。突然間有一忽，因為西藏同隔一個叫咩山啊？西藏 喜馬拉雅山 係啦，同呢個喜馬拉雅山，跟住然後同呢個印度嗰、那個有個地方叫做尼泊爾接境啊嘛。如果你話突然間有兩個情況，就係、是、啊呢個尼泊爾嚇、啊、將其中嘅雪山有十米挖咗入去嘅尼泊爾嘅範圍裏邊，肯定係唔會打交嘅。 啱啊！ 嚇，或者下邊咧嘅，譬如話越南。咁然後咧，畫緬甸畫多少少邊雲南邊境咧，作為 佢。我講埋我打斷你一陣，順哥。當年咧，釣魚台點解咁大爭議呢？就係、是、當年咧，日本仔同美國佬簽訂安保條約嘅時候咧，美國佬係將釣魚台劃俾日本嘅領土，係美國佬做嘅一單嘢。係美國佬做嘅，真係美國佬做的。 唔係我知啊， 日本領土。 而我的意思就係話咧，個真正戇鳩嘅地方咧，就係、是、好呢啲係國家層面嘅事。國家層面嘅事係咩意思呢？譬如話。簽呢、這個即係譬如話又簽廿一條，又或者係呢個處理呢、這個，譬如話近排咩咧？高鐵事件都唔算係，即係咧，譬如話咧，譬如話呢種咧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嘅角力咧，其實係即係國家之間嘅事，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普羅百姓咧，你只可以睇住佢 perform。啊、你根本咧，你唔好諗住咧，即係咧，佢哋喺後邊咧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咧，而嗰啲嘢我哋係睇唔到嘅，我哋咧只係可以做一個旁觀者。如果你諗住行入去咧，然後咧用你自己愛國家嘅熱情咧，你中間只係一件犧牲品咯。 前美國國務卿背脊有個老虎紋身嘅，我唔記得叫咩名 字。都係奧爾布賴特。 唔係，背脊有個老虎紋身嘅。佢因為以前隸屬嗰隊籃球隊係老虎做標誌，所以佢有個老虎紋身。佢有一句説兩句説話好經典嘅。當年人哋問佢有冇機會選總統，佢話總統大家國民都唔希望佢有紋身，咁即係佢唔係總統嘅人選。第二句説話就係、是、政治解決唔到嘅問題，經濟可以解決；經濟解決唔到嘅問題，文化可以解決；文化解決唔到嘅問題就係死結。嗱。今次中共政府用了很高招，政治解決不到的問題，經濟解決，封鎖你大陸 的廠房，日本仔的廠房，經濟解決不到的問題，文化解決，找些人民衝擊你領事館，搞你有對那些什麼惡隊來大陸那裡做巡遊呢，不撚地你出，他不是說那個冠冕堂皇的，很冠冕堂皇，我為了保護你的國民，擺明是封殺你了，我屌你，即是你看看大陸政府，人家搞運動搞了這麼多年，今次日本仔是怎樣呢？大陸政府擺明打你一拳，警察嚟到仲話：阿 Sir， 你打佢打我喎、啊！哎呀，我眼鏡爛撚咗啊，我幾撚慘啊！屌你老味，佢蝦我啊！當年強姦我老婆啊！屌你老味，九一八事件啊！屌你老味。 真係啊！ 咁喺文化上面，我哋中國人係好得意啊！中共政府統戰部度撚嗰啲嘢係冇撚死錯人嘅，你俾佢利用到就真係你戇鳩。我想同大家講一句， 所以我覺得人民即係咧喺今次咧即係我覺得，就算咧香港嗰啲人咧話去做反，即係去做嗰啲保釣行動咧，譬如話咩啊長毛啊咩羅袖啊嗰班友仔咧，其實我諗對佢哋嚟講係一種情懷嚟嘅。係，即係既然我做咗咁多年啦，係，咁就做啦咁樣。其實裏邊咧咩，佢哋點解去 claim 呢個地方係屬於佢哋自己嘅咧？係，因就係因為嗰個地方喺清朝嘅時候已經係屬於佢噶嘛。但係如果從政治嘅角度去睇，其實已經政權已經更替咗啦，係咪？咁而嗰個地方亦都唔再係我哋而家更加唔在於係屬於清朝嘅。 好老實講啊，我 你當年啊，成吉思汗打到土耳其，你可唔可以話 土 耳其係你咩？ 啱啊。 咁你同埋一個地方所謂屬於邊個嘅時候，你係唔可以用一種邊個見到先就屬於邊個呢個角度啊嘛。 同埋內地政府好叻噶，統戰部永遠用釣魚台呢個文化嘅死結，呢個嘅旗子，去到捉弄日本人，日本人係俾佢耍撚到頭都擰埋。 佢每幾年就玩一次 啦。係啊，每幾年黏撚住你一次嚟玩。等於玩靖國神社啫嘛。日本人用靖國神社呢一招去玩你，但係佢玩得唔高啊？點解呢？因為呢、這個嗱，而家戰爭已經成為一種罪行啦，喺國際上邊。你發動一啲咁大規模嘅戰爭，係真係會被人屌啊！你睇德國啫嘛，等於德國，德國唔會走去拜嗰啲乜嘢希特拉啊之類之類，唔夠僵嘅大佬。你而家日本，就算喺外國都有好多聲音覺得你唔啱嘅，唔單止喺中國覺得你唔啱嘅，連喺外國都覺得你唔啱，因為你發動過一次好血腥嘅戰爭。但我想同大家講，原來日本人當年發動侵華戰爭嘅時候，好多日本人都係死喺呢、這個嗰、那個叫做蒙古啊，因為佢哋諗住侵佔東北嘅時候，好衰唔衰一樣嘢，就諗住侵佔埋俄羅斯，即係而家嘅蘇聯。蘇聯人就利用蒙古人，就喺呢、這個蒙古有一個戰場好出名，我一時唔記得咗叫乜乜鬼沙，我唔記得咗咩扎咩沙，就喺嗰度將日本人鎖死斷水，因為日本人未打過沙漠戰，喺嗰度日本人好多人被慘死，被俘虜走咗去呢、這個嗰、那個乜鬼嘢俄羅斯有一個好出名嘅監獄，係專係我哋開礦嘅。 巴士底？ 唔係巴士底，巴黎嘅嗰、那個叫做叫乜鬼嘢？唔撚記得咗啦。咁咧就捉撚曬嗰啲架仔咧，就去嗰度開礦。咁同埋咧，當年咧日本仔咧就叫嗰啲國民咧，即係日本仔當年都好缺人，佢點咧就同啲國民講：嗱，你哋去嗰度耕田咧或者耕種咧，就基本上好多糧食啊，土地有肥沃。當年日本好窮嘅時候，佢哋嗰啲農民就真係信撚咗政府，政府啊淨係俾一張單程船飛送撚咗你去之後咧，冇糧、冇谷、冇種子，去撚到唯有做咩咧？搶！日本政府就係希望你去搶。就是希望你去打中國人，但是那裡很衰不衰，就是蒙古佬的地方出名凶狠，死 比較戰鬥力強的中國人， 死好撚多日本仔嗰度。日本呢個一個好血腥、好血腥的一個的事件嚟嘅，但係日本政府是隻字不提，因為佢呢個是日本的其中一個國恥嘅。當年點解日本美國抌原子彈落去，日本會投降？好多好多的歷史學家已經引證過一樣嘢。亦都係證明咗係事實。當年日本收到情報，喺抌原子彈之後一日，俄羅斯向日本宣戰。當年日皇唔想將日本落入呢個共產黨嘅手上，即刻向美國投降。 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因為喺嗰、那個蘇聯嘅戰役裏面，日本仔係死好撚多好撚多人，即係堆積如山。咁佢哋亦都係喺當中嘗到好多苦頭。咁今次呢件事件，日本仔就真係慘啊！釣魚台呢件事件，大陸政府喺亞洲裏面會越嚟越強，亞元嘅出現已經係指日可待。嗱，大家信九護士嘅話，買定人民幣，亞元喺二十年裏面一定好似歐羅一樣，成為亞洲嘅一個結算貨幣。點解我夠膽咁講？我舉一個例子，而家日本人最開放俾最歡迎咩人購物？大陸人收咩卡最歡迎？銀聯卡。去日本買嘢，你發覺好多人識講國語，原因就係內地已經富起嚟。日本政府窮到一個階段，就係佢寧願有非法移民都唔寧願窮，佢容忍有非法移民啊！你入到嚟，唉，我寧願你唔撚走啦，中國人。佢當以前有錢最驚非法移民，佢而家連非法移民都唔驚，佢寧願我哋有錢啲。有一個短片節，我今年睇咗一條短片，令到好 touching。喺大阪，大阪原來有啲大學生為咗去大阪揾工作，佢哋喺大阪一啲即係好似城門河咁喺條河側邊，就建一啲嘅紙皮屋，一間間嘅紙皮屋。啲大學生朝頭早出嚟就換套西裝，男男女女啊，唔係淨係男仔啊，就去啲大企業度排隊建工，建啲散工去做。咁佢哋係川州過省去到住嘅。冇錢去到住任何嘅民宿啊、酒店啊之類之類。個郵箱係點咧？衰到啊，係喺個河度，佢哋劃啊，我係河畔一二三四五，郵差真係肯派信俾佢哋。你諗下，日本已經窮到一個咁嘅階段啊！呢個係一個恥辱，即係你唔見日本，你唔會睇到話，哇係喎，香港報紙冇賣嘅，你自己走去日本睇下。而家日本窮到一個階段係即係幾撚慘啊！即係佢哋。而家已經係俾中國人開始有錢黏住嚟玩嘅時候，我話俾大家聽，未來十鳩幾廿年，日本只會向下沉，唔會向上升。 同埋咧，佢哋要即係要學佢哋嘅嘢咧，即係中國人學得太快啊！ 係 啊，同埋中國人嘅生意手腕全世界最大， 係 即係呢個冇得鬥。 啱， 係啊， 所以我覺得日本仔你話釣魚台事件。你唔使講得耐啊，二十年後啊，拱手相讓啊！ 而家就係咧，其實你話調翻轉咁講啫嘛，你話佢而家唔想拱手相讓俾你咩？ 想 俾咗你之後，即刻冇咗件事。不過但係就係你知道日本本身都係一個自尊心好強嘅地方。如果佢即係咧， 唔係佢而家仲有錢，能夠仲可以戀到位，佢咪自尊心強啲咯。當佢戀唔到位嘅時候，佢就唔會講呢啲嘢啦。 即係話咩？為咗增加呢個中國同埋呢個中日建交啊，所以我哋就將呢個釣魚台咧嚇交出嚟作為一個 交換嘅條件， 係啊，作為一個建交嘅禮物。 嗱，如果大家唔相信我講，你買大前研一啲書睇，大前研一咧講嘅嘢其實係好中肯，喺國際上面亦都係得到好大嘅認可。格林斯潘當年讚過兩個人。第一個是我哋嘅香港嘅銀行嘅財長，係阿白頭佬叫咩？ 任志剛。 第二個讚嘅係大前一，呢兩個人係具有國際視野嘅。咁佢讚呢兩個人嘅國際視野係好高嘅。大前一喺日本試過競選東京嘅京都市，收到咩恐嚇呢？你夠膽選，我喺你屋企放菠蘿，我話過揾東洋刀斬死你。總之佢一選就收到呢啲嘢，點解？因為佢希望改革日本，希望令到日本更加富裕起嚟。但係日本人因為個自尊心真係太強，日本嘅國民教育係完全洗腦式。你見日本人講英文就知啊，喺東南亞區講英文能夠叻過香港人嘅，只有母語教學嘅英語地方，例如新加坡。香港人嘅英語能力係即係世界上邊數一數二，即係我唔係講。好高階，你就算問一個普通中學生路，一個鬼佬，佢亦都可以好明確指俾你聽點樣行，點樣行，係好簡單嘅事嚟。你試下日本問個中學生路講英文，屌你老味，肚餓餓，擘大口得個窿，我試撚過啦，真係唔知佢講乜，佢又唔知你講乜， 好撚渣， 好撚渣，真係渣撚到嘔電，即係呢種鎖國嘅情懷仲有喺度嘅時候，一日日本只會向下沉，唔會升翻起嚟。但係你睇下而家大陸。我阿筍哥成日去北京啊，你試下用英文問個中學生佬， 答到你啊。 咁中學生係比較差嘅，但係你話普遍真係出嚟撈嘢咧， 答到你。 英文都普遍都比較好。 答到你，一定答到你。 只不過咧，佢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就係、是、香港都雖然話冇乜英語環境啦，但係你要用英文嘅機會都係比較多。 係 啊，我有時內地有啲夥計咁樣。有兩三個識英文咁樣，我都特別中意同佢講嘢，因為快嘛。 係啊， 即係你打英文梗係快過打中文啦，嚇，同埋你啲 grammar 唔使諗。 啱。 即係有時冇啦，呢個日本仔佢嘅時代已經完結咗。 啱，佢嘅時代已經完結咗。係 啊，今次你都係即係中國擺到明係線嚟嘅，今次。 係啊。 即係同埋即係如果聰明嘅讀者咧嚇，即係唔好喺呢啲喺。我覺得就唔好喺啲所謂政治嘅事件上面投入太多嘅感情。 啱。 係啊，真係戇鳩嘅，你陪佢玩你真係戇鳩。有時阿 Catherine 即係我哋有個朋友咧，係有時都打電話俾我話啊呢、這個咩一講開政治話題，佢會突然間變得好熱血嘅喎。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佢咁樣講。好搞笑啊！咩日本仔侵佔住台，真係唔開心啊嗰啲嘢咁樣。 我講一樣嘢俾你聽，你講起阿貓姐就，你發覺一樣嘢好得意啊！香港好多人 download 日本嘅鹹片。賣日本的鹹碟，大陸亦都係冇一個會被人捉上庭。點解？原因係點解？大陸政府默許咗一樣嘢，即係特登翻你嗰啲嘢吹撚漲，特登嘅係就係因為你日本人，就係呢樣日本出產，就係因為咁打壓你。當年 SK 都被打壓嘅原因咪咁。 哦，係咩要打壓過嘅 SK？ SK 都話佢有毒啊嘛，驗到之後話冇啊嘛，佢特登玩嘢嘅大陸政府吹撚漲啊！你喺個市場佔有率咁大，就要你揾唔到食。中國人係咁樣。所以在政治上面，我哋唔好人講我哋係信，人屌我哋係同。我講一單例子，收埋啲，收埋今次皮。記唔記得當年我哋嘅六六年七即係六六幾年暴動啊？ 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之後，嗰、那個暴動阿頭被分大紫色大紫荊勳章，啲人就話：哇，有冇搞錯？暴動都頒大紫荊勳章，用下你哋個死人腦啦！當年英國鬼統治嘅時候，阿公叫佢抌汽油彈噶，懵撚。而家阿公嚟到啊！而家你食緊阿公飯啊！佢梗係頒個大紫荊勳章俾佢啦，唔通拉佢就坐監啊？拉你個撚要坐監咪有份？啱唔啱先？ 根本就係咁，即係咧呢啲嘢，即係政治好多嘢都睇唔到嘅。 啱啊！你話佢暴黨，佢愛國啊！ 我今日啱啱要湊我大陸老豆啊嘛。咁我老闆咧就話俾個叫我買兩盒月餅。係。咁樣咧就送俾嗰個大陸佬咁樣。係。跟住我送俾佢，我話老闆叫我送俾你。係。跟住然後佢話唔係送俾我嘅，送俾啲海關嘅咁樣。 啊。 跟住然後咧，我心諗，即係跟住佢話，因為我老細幫我帶嘢啊嘛，佢話過關嘅時候咧都要嚇送翻啲禮物，等人哋有啲甜頭咁樣。咁啊正路嘅，不過但係我心諗，其實你大方啲，你咪唔好出聲咯。 啱啊。 係咯，即係有時好多嘢都係大家都係睇唔到嘅，大家都睇唔到嘅。不過呢個你可以，即係你可以個態度唔係咁樣， 係咯。佢態度太差。喂，筍哥，我想問你，前排咪拉到酒醬牙嗰單嘢嘅，係咪你老友做噶？ 我唔知喎，冇問啊。 屌你問下佢嘛，屌。 好啦，再見啦。 拜拜。